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对的夫妇，夜晚吃完饭之后，因为一件的小事就有顶撞，不高兴，嗌交，互不抽彩，你不跟我讲嘢，我又不跟你讲嘢，静默的革命，大家都试过啦，嗬。临瞓之前，个老公就喺度谂啦，朝朝都系我老婆叫我起身翻工，大家都唔讲嘢，咁点算呢？我听日翻工咪迟到？但是我老公又不肯去跟老婆说听日叫我起身，又不肯认低威，所以呢个老公呢就写一张纸，明天记得提我七点钟起床，放在个枕头那里。第二天早上大概七点半钟，个老公扎醒咗，望下钟，真系唔叫我起身，真系唔叫我起身。佢就想要去闹佢老婆嘅时候，就发现咧，佢个枕头有张纸，七点钟啦，起身啦。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人之常情呢？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去跟其他的人去相处呢？是不是就是用人家对我的那种的方法去对回人呢？应该用种什么的方法去跟人相处，才可以建立到一种大家都 enjoy 的关系呢？我们已经是开始了几个礼拜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之后的这些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的信徒，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怎样去做一个信徒。去到今天呢，我们看十二章的第十七节至到二十一节，是多多少少呢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跟教会以外的人是应该怎样去建立这种 的关系呢？ OK， 我们跟教会里面的人，上个礼拜我们有讲，我们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一种真诚的爱的关系。 OK， 跟教会以外的人要怎样去建立这种关系呢？特别是当保罗他在第一世纪大概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应该就是主后五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他要去罗马之前。那时候的教会也都多多少少他们是一个的 minority， 他们无论是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多数都是在小亚细亚，就是在欧洲之前的教会，中间那个的教会，他们是在外邦人在犹太人中间，他们要去到这些地区，他们建立他自己 的教会的信徒的生活，他们每日都会见到外邦人，见到希腊人即是希利利人，都会见到犹太人就是自己的人，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有信犹太教的，他们有阵时候都会受到一些在信仰上面的挑战，或者这样讲啦，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受到信仰的挑战，就好像我们的今天的信徒一样，我们回到教会大家都信主，但是当你去到外面，你去餐馆吃东西，你去到你的做事的地方的时候，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他和你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当他们去讲到一些事是挑战你的信仰，挑战你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你又怎样去跟他去相处呢？保罗他在十七节十二章 十七节至到二十一节，他讲了给我们听有三样东西，三样的不要，或者可能我们看了这三样的不要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多数都不是信徒的一个的环境里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挑战来的。我们尝试去看看保罗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了三个的不要不要不要。第一就是不要以恶报恶，第二不要自己去申冤，英文就是不要 revenge， 你不要去报复。第三个，这个呢很可能就是一个总结来的，就是不要被恶去战胜了你自己。虽然在经文里面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是 negative， 就是说不要不要，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不要做，但是在每一个的不要的之后呢，保罗他都用了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就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你不要做这样的时候你应该要做些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可以在这些经文里面或多或少都给到我们一些提示，就是我怎样去跟我身边的人，特别是这些非信徒，来去建立关系。第一方面，保罗他就说不要以恶报恶，个经文是这样的，在和合本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个是负面，第一个负面就是不要以恶报恶，正面就是什么呢？在第十七节后面和十八节，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用了这个的新普及译本，就是大家对照一下，绝对不要以恶报恶，要让众人看见你们行事为人是高尚正直的，亦都要竭力去跟每一个人和平相处，不要以恶报恶。你可能就会想，不是哦，在圣经里面呢，旧约里面都有提过话给我们听，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在马太福音，耶稣都有call过这个的是旧约的伦理出来，以牙还牙还牙以眼还眼。为什么现在这里保罗叫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呢？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种的伦理，以牙还牙，就是直接 去解释，如果有人打崩了你一只牙，你可以打崩他一只牙，这个是公平原则。他打盲了你一只眼，你就整盲一只眼咯，这个是公平原则。因为在古近东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你杀了我，你杀了我一只羊，我可能我会铲除了你整条村，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原则。你顶他，他拿了你一百元，你就拿回他一百元咯。你说这样就是没有，不是很有爱心， OK， 起码你不会拿多过你想要拿的先，这个是旧约的伦理。在马太福音，耶稣再讲回这个原则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个极公平的原则。你不要就是用一些的邪恶，那个人邪恶你比他更加邪恶，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旧约都没有讲过话你要以恶报恶，只是讲过话以牙还牙，没有讲到以恶报恶。而且在马太福音，当耶稣他再call回这个这样的公平的原则的时候，他告诉他，我们是要走第二里路嘛。如果有人打你左边的面，你要将右边的面给人打嘛，即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心去战胜了这个的邪恶，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正面来讲就是你要给人去看见你有一个高尚正直的品格。当你是以恶报恶的时候，你 是破坏你自己那个的人格。我又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两个男人，他们每朝早他们一起去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个报纸档来到去买报纸。有一天，这个男人就经过个报纸档，就要买一份报纸。我想呢，即是现在都很少见到的了，即是以前的年代你都会在个报纸档度抌低两蚊拿一份报纸，这样现在全部都要去 7-11 才买到，是不是？他那次呢，就是那个男人就是去到报纸档里面，啊，麻烦给份日报我啦，这样。那个卖报纸的那个的太太呢，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不好老皮，就是心情不是很靓，就是态度非常之恶劣，就是这样啦，是不是？那这个的男士呢，就是非常的客气，他说唔该晒，多谢晒，咁就行咗去。同佢一齐行嘅嗰个同事就同佢讲，佢话你做乜要对佢咁好啫？佢对你态度咁差，你唔需要讲多谢噶啦。嗰个男士就系话，佢。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要好像他一样，我就变成他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他恶，我就跟他斗恶，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人来到去建造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你 who you are， 你的行为你是高尚抑或是卑贱，是基于人家对你的态度，还是你本身你自己可以培养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呢？所以保罗就是说，如果能够可以的时候， if possible， 如果能行，就是尽力的去与众人和睦。这个是一个目标来的，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这样的方向，就是我要尽量同人去和好，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以致就是无论你身边的人，无论是信主的或者是不信主的，他对你的态度是和好的，是友善的，或者是恶劣的，都不会影响到你自己是应该怎样的去对待你身边的人。我这样讲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是很难的。有人督你背脊的时候，有人在背后里面去陷害你，即是对你不住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真的可以去站稳你自己的道德的立场，可以做回你自己觉得是应该对的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过这个是就是保罗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第一个的方向的教导，你要跟你身边的人相处有一个的方向， 你会不会就是想我尽量的来到去跟我身边的人去建立和谐的关系呢？而在这里保罗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你会不会尽量在教会外面都跟那一些的非信徒，甚至是那些是鄙视你的，跟你的信仰是不对 的人呢，去挑战你的信仰的人，尽量去跟他去建立 和好和平的关系，和平共处呢？可不可以呢？这个会不会是你的目标呢？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唱诗的时候， 经常都唱咗一首嘅诗歌嘅，嗰首歌叫做咧《使我作你和平之子》。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嘅爱，喺伤痕之处播下你嘅宽恕，喺怀疑之处去播下信心。作者是中世纪的一位的修士，是一个非常之有钱的一个家族，是做一些布匹的一个有钱的家族。他的名字叫做 Francis Assisi， 在 Assisi 里面的 St. Francis， 他就是领受到圣经的教导，他就不要去继承他家族的那些丰厚的遗产，他所承受到的他就要将所有的那些财产就是卖出去，去分给穷人。然后这个的太子爷他就要去成为一个的乞衣，在街上去行乞，然后将到那些钱来到去帮助其他那些有需要的人。后来他就是成为了一个修道士，是创立了一个修道院。他一生致力是要去同人去和平共处，同这个世界是和平共处。每次当他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修士的生平，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当我想起这个圣 Francis of Assisi 的时候，我就想起其实他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已。因为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位的和平之子嘛，而他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朝着一个的目标，就是我尽量要是跟我身边的人去和平共处，不是要起那么多的争论的。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方向，不要以恶报恶。第二，保罗他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申冤。在这里保罗就用了比较长的句子，长的篇幅去描述到就是不要为自己报仇这件事。在第十九节他就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他就是这样，他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自己去报仇， Do not revenge。不要去自己去申冤。我想这个呢，在对于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来讲，非常之震撼的一个 的道理，是我们几难呢是消化到下去。如果有人诬告你，你不为自己来到去洗脱这个的冤情，咁仲有天理嘅，唔好去报复，唔好去为自己申冤。如果我哋用和合本嘅话咧，我谂我哋嗰个问题会大啲嘅，因为有冤就要去申诉。如果当中我哋有律师嘅，系咪？你有冤情，你唔去申诉，呢一个系你嘅 right。这个是你的权利来的。为什么连你自己的权利，我们的宪法给到我们有这个的即争取公平的一个的权利我们都不用，那就很蠢咯。不过呢，在圣经里面它并不是只是叫我们去申冤，而是我们是不要去报复，不要去报仇。所以呢，在新普及译本里面就比较即准确一点，就是 唔好，绝对不要自己报仇。也就是说，当你对待见到遇到一些的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在第一世纪呢，他们的基督徒是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他们的财产是会被人充公了，是无理就是充公了。他们去到他们的社区里面呢，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有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些的权利，甚至呢就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甚至在罗马政府里面，有一些的时候他们是受到无理的审讯、迫害，甚至是处死。不是不可以申冤，而是不可以报仇。不是不可以报仇，不是你去报仇。我想可能这样呢，即是去理解看回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会有多一点点的牵涉里面。当保罗他说不要自己去报仇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可以怎么做呢？保罗他就讲回有两个比较 positive 我们可以做的事。第一就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报仇，因为上帝会帮你出头。这个第一，是上帝会帮你出头。第二就是当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要反而要用你的爱心来到去改变到那些逼迫你的人，令到他们呢去转变。这个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影响来的。我们即是做不做到我们不知道，是有人做得到，但是你做不做得到，我做不做得到，我们不知道。有两样东西可以去面对那些即是对我们不住的人。第一，我们留返给神去做。有不公平的审讯，有无理的指控，有人背后出卖你，捅你两刀，你是不是就是要你自己去执法呢？我睇翻，即系谂翻，我喺电视里边所睇到嘅各样嘅电视嘅剧集，我睇过嘅一啲嘅电影，真系有好多部分咧，都系讲紧我要点样报仇，我要点样报仇，点样报仇。如果攞咗呢个嘅报仇嘅元素攞走咗嘅话咧，我哋冇乜电影睇噶啦。个电视剧就系冇咩嘅桥段噶啦，全部都系讲报仇嘅。保罗他说你不需要为自己去争取这个公平，因为神他是一个公平的神，神他见到那些邪恶的事，他是不会置之不理的。你以为只是你才想争取公平吗？我们的神不会争取公平的吗？你留回给神做吧。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这样说的，他说即当保罗他去对那些即是要去论断的人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即是他说神是会按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几时啊？是在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你说哇，即是等到几时啊？我现在我见到一些即是不公义的事，我忍受不住了。我这一刻我就忍受不住，我想立刻我就告诉他，你这样讲是错的，你这样的指控是不对的。我很想我要 get 到一个即是 fair 的对待，现在就要做，我就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见到是不公平，我顶不顺。 我想个问题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 get 到一个即是公平这件事是错的，哪一个去做呢？ 你信不信得过神是会为你去为你的家庭去主持公道呢？我好像有分享过，我那时候在波士顿遇过一个的车祸，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经过的时候，我走出去的时候，突然间有个车很快在这边冲过去，我的车头那里全部被它撞烂了，然后跟着我的车撞到之后就回转头向到这里，它冲我上前面之后，它的车都打转，一个黑人 的女人家，她的车里面有几个的小哥，好彩大家都没事。那边有一个货车停在那里，她目击这件事，我后面有车，那个货车停了，那个警察去问那个货车司机，他说我看到那个车冲红灯，但是后来我再看回这个的警察的那个的 report 的时候，那个的警察的 report 就是说我说那个车冲红灯，然后那个黑人的女人说我冲红灯，你知道美国这些事真的很麻烦，不是只是保险的问题，他如果他有任何的事他要告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怎样做，怎样去 get 到一个的公平 的对待。当然我第一个的 想法就是，我那时候我们教会有成千几人，有很多律师在这里，我真的找哪一个，找谁帮我手样。但是后来我和师母我们骑一套之后，我们就放低了这个念头，暂时放低了这个念头，都不知道怎样，是不是我们自己要去呢？我都在想，如果真的他那个女人要告我冲红灯的时候，我都要想想要找哪一个人帮下我手。但是我首先我就是将这件事我交托给神，我不再想这件事，我不知道要拖多久，我没想到这件事，我就放低。总之两个的保险公司他们自己他们接合了先，到底他是不是去 accuse 我冲红灯，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将这件事交托给神。如果有需要，我真的要找律师。遇事者是过了不知道三个月四个月之后，我先都不知道不了了之，就是总之是那个女士是没有再追究，我亦都没有去告她，那个保险公司是赔了我整车的费用。是很困难，我们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或者你觉得是很愤恨的时候，怎样去 get 到一个的公平的对待，你相不相信上帝会主持公道？虽然在罗马书这里或者在第二章里面是讲的，就是在公义审判的日子都不知道要等到几时，就算等到我死的时候都 get 不到那个的公平的对待，那你会不会都仍然去相信，就是始终那个的公义是在神的手里面呢？你相不相信这件事呢？第二样保罗就是说要去爱你的仇敌，怎样去爱你的仇敌啊？在马太福音说，如果你的仇敌打你的左边，你连右面都被他打嘛。如果有人要抢你的外衣，你连内衣都被他拿了嘛。真是没办法可以去想象得到。在这里就说什么呢？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给东西他吃，不是在这里幸灾乐祸抵你饿，是不是？如果他渴的时候给水他喝，也都不是在这里幸灾乐祸。当你去对你的仇敌是好的时候，就好像你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一样， 这个呢就即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比较贴切在这个的经文里面的解释，就是当个炭火在我们的头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身发兴的。我对你这么差，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呢？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个人都会这样样。我对你成日都是即系唔抽唔睬，我又要即系成日都要即系整下你咁样，但系你都仲系对我咁好。经文就系话，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就好似将一个嘅炭火堆喺佢嘅头上。新普契本就系话，将羞愧嘅炭火。我希望大家唔好 get 错咗吓，就系你对一个嘅人好，或者你对那个的仇敌好，不是因为想令到他觉得他不好意思，只不过就是 This is who you are。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不是因为人怎样对你而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就是你自己，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是神去拯救你的生命的一个的理。至于那个人去受到你这些的恩惠，他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觉得你真是蠢，我对你这样你都还这样对我，你真是蠢。可能他是即变本加厉都不定，他不一定就是会感觉到羞愧。无论如何，是你因为你要想跟你身边的人建立和好的关系，所以你就做了一些一般人都不会做的事。就好像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见到那些钉他去嘲笑他的那些罗马的兵丁，耶稣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就好像在新约的时候的司提反，他被人用石头来到去做去审讯的时候，他就好像耶稣一样，神啊赦免他们。怎样可以去为一些是无理要去夺取你一切的人来到去祈求神去赦免他们呢？这个是一个高尚的情操，不是我们个个都可以做到，是需要神他自己的恩典。所以去到第三个的不要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的总结，不要被恶所胜，不要被一些的邪恶，不要被邪恶的态度，不要被邪恶的观念，不要被邪恶的情操是掳掠了你，以致你本来是一个好的人，你本来是一个善的人，你变成为一个恶的人。你不要推，你不要就是说我本来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这样成日这样对我，所以我就变成为今天的我咯。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就是被恶所胜过你咯，你没有能够可以去站稳到你自己的立场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不被恶所胜而是以善胜恶呢？是有很多的。在六十年代这个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虽然他不是一个圣人，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在争取公民权利的过程当中，他都留下了一些美好的榜样。在1968年他被刺杀，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有人再讲他的生平，去讲他的为人。他说他马丁路德金他知道什么叫做受苦， 13年嘅时间，不断系受到别人嘅恐吓。佢受到有无理嘅指控，佢曾经俾人用刀去插，佢曾经喺酒店嘅大堂俾人哋拖咗出去，佢坐过20几次监，佢俾朋友出卖，系伤透佢嘅心。然而佢心里边冇怨恨，佢嘅灵里边冇重担，佢嘅脑海里边冇报复。在重重的困难的当中，他坚持是要用非暴力，是要用和平，用爱的方法来到去争取这个的公民的权利。他有经常被邀请去不同的教会去讲道，他其中一篇的讲章叫做爱你的敌人。在他那篇的讲章里面，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些的罪恶呢是会有连锁反应的，恨是会生恨，暴力是会制造更多的暴力，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第二，憎恨是会摧毁一个人的情操，所以不要憎恨。第三，爱是唯一一种的动力，可以将你的敌人成为你的朋友。在结束的时候，我用在20世纪初英国一位的圣经学者，是 Albert Plummer， 他在他本书里面他就写了这几句说话。他说 Return evil for good 是 devilish， Return good for good is human， Return good for evil is divine。 我不太懂这个 devilish 这个字，这个字就好像 devil， 好像一个的是应该落地狱的。人家对你好，你对人不好，这些人就是不要得， devilish 是应该落地狱。 Return good for good， 这个是人之常情，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个是人之常情，是个个都做到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可以进一步，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对回人好，这个是只有神的性情的人才可以做到。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知道